点当，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8月3日星期四，骚动音乐。 Hello， 波成，今日咧就提提大家啦，我哋6点将会有 Jamie 张天荣嘅出现。 系啊，佢即系讲新歌嘅同时咧，都我哋关心下佢嘅，因为睇佢社交平台嗰啲，都知佢近期都比较多意外发生， 身体上都比较多抱恙啊， 所以了解下嘅状况啦，关心下佢啦。 冇错，咁啊6点就会听到佢即系最近嘅一个即系半工作半玩嘅一个旅程啦，即系同埋佢嘅好姊妹们咁样，咁啊亦都带嚟佢新歌《Pick Up Your Phone》嘅。 亦都讲啊，即系今次同其他单位合作啦 ，feature 有丽英啦，即系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出现呢？系啦，究竟做呢只歌同以往自己做啦，嗰个分别边度咧？咁 啊，6点会听到噶啦。咁啊，亦都同时提提大家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啊！即係正所謂夏日熱辣辣咧，我想問，我想問波成一個好無聊嘅問題， 一日沖幾多次涼？ 係啊，一日你而家沖幾多次涼？ 一次咯， 真係啊，你頂到咩？不過都係嘅，都係，因為你即係你喺街嘅時間多，你好，你唔會喺條街度沖涼。因為我而家發現我一日平均咧。即如果以翻工為例，我可能一日要起碼沖兩次啦。 出門口一次，翻去一次啊？ 翻工前沖一次，即起身啦。簡單嚟講，起身翻工之前我要沖一次，跟住翻到屋企又沖一次。但如果係行禮拜六日出街咧， 中間加多次， 我可以沖到三次。哦、但係我唔係，其實我問呢個問題唔係重點，唔係想知你真係沖幾多次啦。其實冇乜興趣知你一日沖幾多次啦。 搞錯啊，仲想分享添。 係咪咁？唔係，我係想知咧，因為成日咧，我發現我哋成日都話，即係呢個音樂融入生活啊嘛。 譬如你想問我沖涼嘅時候啲習慣嚟，會唔會洗陶瓷啊？ 我都係想問你沖涼嘅習慣嘅，但係唔係想唔係想知你洗唔洗陶瓷。 咩？你冇同人讨论过呢个问题咩？同啲 fans 唔知真系无聊讲。其实大即系会问，其实大家冲凉会唔会清洁肚子？ 我好难想象你同朋友嘅聚会无啦啦好一本正经咁样啊！其实我有一样嘢同大家想探讨下。 系啊， 其实你哋冲凉， 其实最熟嘅朋友你先可以咧，突然之间咧杀大家一个措手不及啦。系啊，即系大家讲紧啲工作啊，啲臭仔嗰啲，突然间喂，我想问你哋咧。 仲要好認真咁樣問啊！ 我真係有樣嘢想問下你哋啊！你沖涼使唔使陶瓷？咁樣先好玩啊嘛！係啊，即係啲好熟嗰啲，你可以咁。 大家都得閒可以考慮問下身邊啲朋友咯。 第二樣就係腳趾罅咯， 但係唔係太熟就唔好問啦。或者公司同事就唔好問啦。 Ice breaking， 有新同事可能而家暑假啲intern 嗰啲咁咧，係啊， 我驚第二日翻到嚟老細話：喂，你收到個投訴喎，即係新同事 同我哋嘅 intern 同事問下佢，或者新同事，哇，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啊，其實係關於你生活習慣嘅， 好得人驚， 想了解下其實你沖涼會唔會捽腳趾罅？ 你以為自己同人即刻可以親近咗，點知人哋以為當咗你係啲奇怪人咁？ 我覺得如果蘇音樂嘅訪問 可以問呢啲就。 唔系啊，每次开一啲几条唔关系嘅嘢去了解个歌手嘅生活习惯，系啊，我谂呢啲啱啱翻答。 当有一日我哋真系问呢啲问题喺个访问当中，大家就知道我哋真系开始江郎才尽，冇乜嘢。 你就会发现我哋同个歌手真系好熟， 好熟系啦，或者真系好熟啦，可以讲呢啲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系可以 mile 啲地打开呢个话呢个话题嘅， okay, 即系讲完你嗰个先，再问 落去，咁就我觉得 OK 嘅。即系其实我本身 今日想問咧，就係、是、咧，我發現即係平時同你咪即係講嗰啲音樂 song 啊，咪會即係分享平時自己聽啲歌嘅習慣嘅。 係啊，係啊。 其實我突然琴日沖涼嘅時候諗起，因為我最近沖涼嘅時候咧，突然好。其實都唔係突然，不嬲都有呢個習慣。不過近日沖涼嘅頻率比較高啲嘅時候，發現自己會一路沖涼嘅時候一路聽歌嘅。我唔知道你會唔會一路沖涼一路聽歌啦，即係播埋個藍牙喇叭喺個浴室度勁大聲咁樣啦。 因為我個電話開到最大，其實都 OK 嘅。 哦 ，OK OK。 咁佢本身即係有基本嘅防水，咁同埋我係擺喺企缸。嗰、那個頂嗰度， 係 咁嗰個喇叭位就向住企缸裏邊，咁、所以就唔會濕到電話嘅同時又聽到、但係我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咧，將來如果咧， 就要 裝修個 一個動氣 system 咁樣， 有一套好靚嘅藍牙喇叭係入牆防水嗰啲咧， 係 咁你入去沖涼嘅時候你連咗佢， 係啦，正， 因為始終我咁樣將個電話擺高，佢個聲其實已經叫做直接打落去個企缸裏邊啦，但係都係唔夠正嘅聲， 咁一定係多一套喇叭係開心 啲嘅、 就真係還回立體聲 all around you 咁樣， 喺嗰個企缸裏邊，哇，加埋啲 lighting， 哇， 睇下你聽咩歌咯。因为我而家咧系冲凉系会听纯音乐嘅，即系有一段时间我冲凉系会听，即系可能比较嗰排要 prep 好多歌嘅时候，我会听下最近新出嗰啲歌啦。 系， 但系而家开始咧，因为冲凉嘅频率高咗咧，我会开始听下啲纯音乐啊，例如可能啲电影 OST。我最近咧成日播咧，就系会攞翻呢只会唔会太惹人误会啊？即系隔篱屋听到啊，点解隔篱屋呢个男仔咁得意嘅？日日呢个钟数听到佢冲凉嘅时候，佢就听芭比咁样。咁我就系听《志明与春娇》嘅 OST 啊、 第 二集，即系第二集《志明与春娇》系第二集啊嘛，系嘛？春娇与志明系第一集啊， 唔记得我成日都捞乱咗。 系啦，唔紧要，总之第二集啦嘅 OST， 因为咧佢成只 OST 都系嗰啲好法式情怀嗰啲歌，即系有几好几只都系啲纯音乐咧，系好哇， 我知啊， 好田园啊， 第一只叫咩春天、 万春天咯、啊，咪就系 乜嘢啊？ 系啊，佢真系啊，佢真系攞咗套戏入边咧，佢有一个场口就系话喺嗰个。系咩？唔紧要，总之都系唔系啊？佢套戏入边真系有个场口系咁噶， 我知道，因为我有阵时做 mixing 咧，春天啊 ，OK 得， 系你听下尾啫，听下尾啫， 系啊，系啊，系啊， 春天咯，我又攞嚟做 mixing 噶， 系呢只，系呢只，系呢只，系呢只，系呢只，系 佢仲有只叫草坪野餐好舒服， 系。系啊，系呢只。 呢啲攞嚟做广播剧嘅 background music 啊，或者做 mixing 系几 好用嘅。 即系嗰个，因为你讲起呢样想分享，之前好似我唔记得而家苏导有冇讲过啦。因为搵 soundtrack 咧，呢一个系以前咧教落嘅，嗰阵时阿子维即系分享嘅、因为啱啱入嚟做电台都会做好多 mixing， 咁佢都有讲过，我哋公司嘅 library 其实有好多一啲电影 soundtrack， 其实都好 update 嘅，即系古今中外都有嘅。 系噶， 咁。嗰陣時咁就開始大量揾好多啦，因為我都講過我讀大學嘘時候，我温書係聽 Transformer 嘅 OST 噶嘛。 我記得，我記得，我記得， 有種電子感嗰啲啦。咁然後我發現到，其實如果我哋做 mix， 假設係 trailer 或者做廣播劇咁樣咧，特別係 trailer 嘅話，即係我哋平時聽宣傳聲咧，30秒嗰種咧，其實用本地或者日本咧嘅 soundtrack 咧係容易啲嘅， 係 因為外國電影嘅 soundtrack 咧好多。都是 orchestra，、而且佢 orchestra 嘅鋪排是就係、是、你平時聽下嗰種慢慢嘅 build up 啦，嗰種嚟嘅。 跟住突然間去到中間就會好高漲啦，跟住又會收翻曬。 佢個段落嘅分野其實佢個連接性係太高啦，咁所以喺一個30秒你要做一個 edit 咧，其實幾難嘅。即係如果喺一個好技術上面，咁但係譬如頭先聽到譬如春天啊，頭先草坪野餐好舒服，即係呢一啲嘅 soundtrack 咧，你聽到嗰種樂器聲咧會比較 clean 啲、簡單啲，即係鋼琴啊、小提琴，係啦，佢冇咁複雜。 同埋佢嗰啲嘢比較 sharp 啲啊。Orchestra 嗰種你 transformer 嗰啲都係，其實佢慢慢入噶，佢要鋪陳到嘅氣氛。係啦，如果你抽走咗一啲咧，除非佢好 iconic， 例如係乜嘢咧？《魔道王決戰軌道船》嗰啲咧就好 iconic， 或者Avengers 佢嗰 track Assemble 就。 我想讲，我第一次听得明你唱咩啦，终于。 你点会估到一个人最叻唱咩啊？系唱神音乐，证明我真系一个听开电子音乐嘅人， 天才 系啊。咁嗰啲咧，除非你咁 iconic， 你一去就去一个嗰段好 hooky 嘅，一般你讲好似 chorus 咁样啦。如果唔系咧，佢嗰个铺陈咧比较难嘅， 系 啦。即系如果你要用到 intro 嘅话咧，其实唔多啊，可能 X file 嗰啲咪好咯。 啊，噔噔噔噔噔噔。但系呢个限制好大啊嘛，攞嚟剪切嘅时候，你一定要剪嗰啲悬疑剧咁样。 系啦，但系呢一啲咁标志性嘅原声大碟、原声配乐咧，因为你一听你拣得，你已经知道佢本身系边套戏嘅话咧，你个题材咧要夹翻。如果唔系咧，嗰个 feel 会错，因为大家听已经知道呢个唔系 Avengers 咯，呢个唔系学讲海盗嘅咯，呢个唔系 X File 咯，咁 系会有一个前设，即系既有嘅一个固定印象 喺度。系啊，即系譬如假设你嗰条宣传声咧系讲紧体育呢个范畴嘅，如果你突然之间对一个 X File 咧， 咁就好错啦件事。 系啦，即系好睇你内容咯，但系你如果就咁讲出嚟，你会觉得未必 match， 或者啲人一定会觉得系有阴谋咯入边， 所以 系咪真系讲体育噶？ 如果你要揾子晴攞一个 VO 衬呢个 X file 咧， 咁就啱啦， 咁就好玩啦， 系啦，咁就啱啦。 咁所以就嗰段时间会喺公司借好多衫出去听咧。咁我都系一段时间好多，所以你头先一讲我已经 up 得出春天就咁解啦。 同埋我中意即系讲起就系我中意另一套电影 soundtrack 都系我哋冲凉嘅时候听，就系呢个忘形水啊。 哦， 早两三年嗰套电影， 又系奥斯卡嗰套， 系啊，又系佢嘅 OST 啊，系好法式浪漫咁样，好正。 我系听《忘情水》啦，冲凉先。 你系边一个版本先？ 对我一杯忘情水， 我以为系给我一杯忘情水，水水嗰个版本。 今日冲凉好情绪，几 好、啊。唔但系你系即系你听咁多 soundtrack， 但系你喺冲 凉，我 冲凉 唔系 听 呢 啲嘅 soundtrack 嘅，我通常都系攞嚟 explore 音乐。其实好睇我冲凉前听紧啲咩，因为好多时候其实我冲凉前都系 pep 歌 ，pep 紧，可能谂住写专栏，听紧每个礼拜最新嘅 EDM 啊成。咁但系我好少会听啲好烦嘅，我会听咩咯？我会开YouTube 听DJ set 咯。系啦， 咁、哦、你冲凉嘅时候，唔系成个浴室会湿晒咯？ 点解嘅？ 因为你会跳， 唔跳噶，用耳仔听啊，即系会听 DJ 声。但系有时听到呢个 transition 咧，我就会仲冲紧凉啦，跟住就会揿个电话翻翻嗰度听个 transition。咦，点解咁样？即系会再仔细听咯，即系又系嗰个职业病发作啊，会系咁样样咯。 即系一路冲凉一路打埋碟都得， 即系你会系啊个脑里面就谂紧，因为好多时候都视乎我本身系即系冲凉前做紧啲咩咁样样咯，系啊。咁但系如果你最近啦，好似阿斌嗰种，你想冲凉嘅时候有一种其他好似地方去咗旅行嗰种情怀咧，我推介呢首排头歌俾你听，带你一种去咗日本嘅感觉。有 Monkey 先得用最新派头歌叫西北铁道物语。 前行吧，带我去嬉戏，市中心屡次优美，能奏乐水花多美。然后又到市镇公园，爬入水管兜两圈，遥控着算意经济。窗边数身发每段路，细路要长高，爬入征途。轨迹留下了开心记号，如提示我别迷路。听冰声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这些光阴里，每站亦是有爱。 后已转了衣着，都身去再次相约，完课后 K 歌高唱，大时大节兴致高涨，蝴蝶欢笑计未长，快乐无穷扩张，当一些转变免不了，细路已长高行入中年，叮叮如像记忆里门铃，回去后发现、哦、痛快会大笑，燥了会大叫，泄气会大喊，错叮叮真碎，过去已渐变，你我也渐变，声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叮叮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就是他是叮叮声与你前来。 继续呢一首新歌，围绕住佢居住屯门区嘅一啲 iconic 嘅东西，今次就揀嚟轻铁呢一样嘢，系啦，讲有一种哇好置身日本感觉嘅，有 Monkey 史德勇嘅新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印度上个月禁止部分白米销售到海外，香港米行商会理事长陈建年话，对本港的大米供应和价格没有大的影响，呼吁市民无需抢购。陈建年解释，白米和香米属于两个品种，统称为大米。印度禁止出口的是白米，而香港市民主要进食质量较高的香米，例如泰国香米和越南香米。据目前未有听闻泰国和越南米商由于印度禁止出口白米而与本港进口商商讨调整米价。陈建年又说，根据工业贸易署的资料，香港很少进口印度米，本港现在有充足的大米储量，足够食用超过一个月，亦都不斷有大米進口，市民無需擔心。政府將於今年九月展開新一輪招聘政務主任、二級行政主任、二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二級助理貿易主任、二級管理參議主任和二級運輸主任的工作。新一輪綜合招聘考試和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聽日起接受報名，俾有意應徵學位或者是專業程度公務員職位的人士報考。截止報名日期是今個月的17日，考試暫定10月7日舉行。政府將擴展投考需學士學位學歷要求公務員職位的資格，至到新學年升讀大學三年級，因此這輪考試將開放給持有大學學位、符合職位所需的專業資格的人，或者將於2023至2024學年或者2024至2025學年畢業的大學生報考。職工盟解散之前，旗下屬會、建築地盤、職工總會擺放街站派發防疫物資，10名街站義工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票控，其中4個人不認罪，經審訊之後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罰款6000元。其中一名被告獲准在一個月內繳付，其餘3個人要在一個星期內繳付。法庭裁決的時候說，不同意辯方所說處理預防疾病的物品屬豁免聚集街站，因為街站當時展示了與防疫無關的標語和播放錄音，例如光復地盤等等，如果要派發物資，被告不應該在政府總部附近天橋擺街站，因為那裡人流較少，被告理應在人流較多的地方派發物資。黑龙江省一条高速公路桥梁受到暴雨影响，部分路段塌陷，

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我唔系咁做，结果就唔会咁啦。 斌神，呢啲有冇如果嘅？就好似强呢首歌咁，就系写紧当日一个决定，令到佢有啲后悔。曾经加拿大遇到恋爱嘅对象。Hit the film silence, make her own your chainsaw lately. You could text me when I'm not around on a daily. Say when you get choked, yes and gone. It's crazy, I should probably live right now. Don't blame me, still I feel the pain, no more tell you. Wish I said no to goodbyes, I don't wanna go. I wish time could have gone slow. Let's rewind, baby, so this time, this time. What a first date. Would you love a little day?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Cause you know I need you more than this. You know someone who hope you. Who say I can live without you?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heartbreak? Cause rainy days I still think of you. You taste some open days. So what a first date. Would I have to on, 终于得到我一个 When I fall, where to go 找不出太近况 Was it just a fantasy Living in my memory 这个时候都放我的东西 I said no To goodbyes I don't wanna go I wish time Could have gone slow Let's rewind Baby, so this time This time What if I stayed? Would you love another day?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Cause you know I need you more than this. You know someone who'll help you. Who say I can live without you?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heartbreak? Cause rainy days I still think of you. You taste an open day. So what if I stayed? Would I have to 当我遇到呢个恋爱对象之后，冇真系发展到，而选择咗翻嚟香港。将种感觉放咗喺呢首新歌当中，有 By Jack 嘅《Sound of Heartbreak》。有时好衰嘅，但系只能够安慰自己。timing 问题，有啲嘢唔系你就唔系你啦。 不是你的，谁叫你看到这么重？你不服气吗？也没用处，争不到爱宠。最美如何和旧相拥抱过活你终于都要懂现在你会很痛然而挨若干天屈见就痛别抱膝含泪诉苦天都 一刀，如何才能不倒？背熟这八字诀，记住挺直腰骨企好。遗憾既然已成定数，终生跌下去，难道更加好？求同情，求安抚，自在洒惊吐露，不自救，余年不保。你若聪明，该早点找到出口，纵有仇必报。人是直追生命，何惧独舞？曾误解装作软弱，对方不忍失身，但是我见识过，明明曾热恋的可这样狠，在这种时代也许不再有责任，能完全挨一刀，如何才能不倒？背熟这八字诀，记住挺直腰骨企好，遗憾既然已成定数，终生下去，难道更加好？求同情，求安抚，是最差经透露，不自救，余年不保。你若聪明，该早点找到出口，纵有仇必报。人是直追生命，何惧独舞？不应等他对你好，毕竟一转眼就老，用撑起穷丧志。回头清早昂然再立正，挺直腰骨企好，谁没了谁也能起舞，他的福气薄，无奈你安好，那前程来得到，一个走过路途，等着哭，谁挨不到，见自己好，首先将拐杖抛开，那个人是你，忙着过好生活，何用上手。 Jenny 嘅新歌叫《企好》，对我同人讲就梗系讲话，我活得比佢好，我唔怕你。但系当翻到屋企得翻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就会开始挂住啦，谂翻起啦，亦都会啰啰挛。而呢一面咧，通常都系收埋自己去面对，唔会话俾人听。 你说我太平凡。我说你太麻烦，自问我是平凡人，没法走近。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关心。嗯嗯，是我没法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 分钟都想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 JMYBeats 的新歌分分钟都需要你。生活习惯都有分日头和夜晚，更何况是情感的涌现都会有。 夜上 原来结果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谓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 悲伤的歌，反驳再反驳，留心听清听楚，别似歌中的主角，住进被窝，麻木到丢失感觉，再寻回战果。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无意中消散，今晚活在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缓缓淡化，愿笑着来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失去那些牵挂，哭泣直至创把戏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负天让心心灵也蒸发。难过在刹那间无意中消散，今晚活在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缓缓淡化，若再遇前度也可开口讲你好吗，单身过得虽然有些不惯，相信独个亦会活得璀璨，邂逅与离别爱人如梦话，下过他分手之时也未怕，自我定了与过程如度假，每天的心情也淡雅。 JDB 黄浩儿的新歌《分手后的治愈疗程》，讲真的，你要完全抹走这个人是很难的，唯一要安慰自己就是想下有没有一些自己的部分已经消失了，就是因为跟这个人一起而没有了自己，然后庆幸而家终于可以攞翻嗰个部分出嚟。 能着上透视，跳进舞池，能一身伤痕都很光鲜，能背上钻石未醉半天。我试过纯情朴素冷艳，很清楚途人讲的谎言。我戴上年华眼界处事。 Just wanna be the rock and cool, the rock and rich. 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数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埋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想。 今日呢位嘉宾近期多灾多难， 所以啊，一定要送翻一句意头好嘅俾佢辟一辟邪先得。 吉人天荣， 都系嗰句，身体健康啦。我哋苏动音乐嘉宾有 Jamie 张天明 ，Hi，Hello，Hello， 我哋今日送俾你呢一卷完全系一个祝福啊，即刻开出嚟啊， 系 非常之简单直接， 就系、是、啊。 吉人天荣， 系啦，本身嗰句咧就叫吉人天相，即系通常啲人有啲咩事或者咩嗰啲咧，即系唔舒服啊，各样嗰啲就祝你诶吉人天相啊，身体健康啊嗰啲咁样样啦。咁我觉得咧呢一卷咧就非常之切合你， 多谢， 所以就送呢一个俾你啊， 我超级需要。 系啊，我你挂出嚟真系可以改变一下啲健康运啊， 咦，变咗色。 是啊，每次都不同色，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卷属的色的、啊、这字和你写得挺有气势，应该是真的知道你身体不好，可能我们的同事 辟一辟邪 是啊，因为刚才你一来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关心了，即是由最近的就是刚刚 Binnis 你们去台北出 show 啊，拍、MV 的时候就大家都阵亡了， 哎呀，阵亡宣告阵亡 是啊，可不可以跟我们都再 share 一下，是啊，那次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见大家都入了医院又成 咁其實本身就係去台灣啦，應該要好好玩啦，好健康啦，好開心啊，做嘢表演係咪？ 係啦。 咁但係點知可能因為我之前準備歌就太忙啦， 即係為咗台灣嘅表演嘅時候準備啊，你意思？ 再加自己出歌，再加 Binnis 一齊出歌，夾埋所有嘢啦。係。咁之後就冇乜時間休息，咁我先前都入咗醫院，咁就個身體就有啲散，咁但係出咗嚟之後就即刻又要繼續工作啦。咁之後咧，其實我有好過噶，但係我諗未好曬啦，咁就又已經要預備定呢個台灣嘅 trip 啦。 即係所以你一個月前嗰次唔舒服都係又係因為太攰啊。 疲勞過度啲 friend 咯，即係。 未休息 觉啊，晕下咁都系。 因为有一次突然之间直情晕咗啊！ 做完 gym 翻屋企，食完饭就晕啦。 哦， 哇！你笑到咁开心， 太多体力投资。 唔系啊，个前提我听到佢话做完 gym 啊，即系好攰嘅时候做 gym， 要 balance 自己健康一啲。 我仲要嗰次感冒啊！ 哦，咁唔怪得啦。 小姐，你嘅身体 好难运、啊，医生都教发烧唔好做运动嘛。 你咪谂住做运动，等自己心理上好似健康翻啲啊。 同埋出身汗咯，谂住系。 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出下汗啊，做翻啲运动啊。 跟住然后翻到屋企，即刻冲个热水凉，再吹个冷气先咁样。系咪呢啲啊？ 中晒、 啊。 但系你嗰次直情已经去到晕咗，但系你都冇办法停，因为啲嘢真系要教。 系啊， 即系冇谂住叫做摊翻松啲， 又已经又摊噶啦，我摊咗喺医院几日噶。 嗰几日有冇做嘢先？定系真系可以休息晒？ 其实瞓为主多嘅，真系。 系。 咁但系因为咁啱咧，其中一日系撞正，我应承咗 MV 要出嗰日啊。 系。 咁点都一定要出咗个 MV 先，我觉得。咁所以都有用下手提電話，做少少嘢咁咯，但係有休息嘅。 係係，咁但係嗰段時間有冇同自己好？我離開咗醫院之後咧，我跟住要調整一下自己啲生活啦。 有啊， 通常人都係去到嗰啲位就咁噶。 有啊，我有真係有。之後我十二點瞓覺，七點半起身，維持咗一排。 好健康啊，听落去 OK 啊。 你心虚喎，你个一排唔系好长 咗。唔系咁之后，因为就有啲事情发生咗，咁、之后就我就成日谂住，成日好紧张，成日好唔开心，咁就夜晚又瞓唔着啦。 系、 咁之后就变咗，唉，又打破咗我呢一个 schedule。 系。 之后就已经要去台湾咯。 系，所以跟住就带住个病过去啦。 带住一个 疲劳嘅身躯 先。 啊、okay, 是 上飞机其实都本身系谂住戴口罩嘅，但系太眼瞓又唔记得戴， 就瞓着啦。 瞓着咗啦，之后嗰一晚就病啦。第一晚去到台湾就病啦。 咁、但系演出系咪其实到冇第二日就要演出，定系都有得休息噶？ 系啊，第二日就要演出啦。嗰、日就最辛苦咯，但系顶硬上啦。 有冇觉得有少少可惜啊？可以出 trip 咁样同成班姊妹去玩，但系自己病咗嗰阵时。 有啊，我觉得就算系表演或者系玩都好，我觉得唔够尽兴咯。我最尾嗰一日先开始好翻啲，我先发觉啊，我哋喺台湾啊。 即系想食嘅嘢原来冇食过啦，想去嘅地方原来冇去过啦， 冇去过夜市，冇饮过珍珠奶茶咯。 有冇打边炉啊？ 有，但系我系即系 跟住唔记得食咗啲咩，是但 我食咗啲咩咧？ 你夹鱼蛋俾我啦，咁样 都真系食得好少嗰晚，系 即系成个人跟咗去，但系个灵魂系好似唔知去咗边咁样。 系咯，呢个就唔开心嗰个点咯。但系拍 MV 我 系 好存在嘅，因为拍 MV 嗰日系。诶，我都唔识讲喎。拍 MV 嗰日系我自己都期待咗好耐，喺同佢哋一齐去第二度拍啊。 嗯， 同埋揾咗诶，讲得未嘅咧？讲唔讲得噶？我揾咗一个好朋友嚟拍 MV 啦。 系， 咁就所有全部都系好朋友，咁、所以就我嗰日系好期待，所以就。就点都要死住顶住交货咁样。 但系呢个 MV 自己即系你嘅角色，除咗即系演出啊，唱，你需唔需要仲有其他嘢要处理？因为平时嗰啲你做埋 producer 噶嘛，咁 Benny 你使唔使要处理埋呢啲岗位咧？定系轻松啲？ 我哋今次都有请第二个嚟做 producer 咁所以就轻松啲， 轻松啲 嘅。咁但系即系先讲可以成班飞去台湾出 show 咁样样 ，Benny 咁样，其实系几耐之前知道呢个消息有得过去玩？ 其实本身是我自己去那边表演的咋， 嗯， 之后就我都唔记得咗个巧妙系咩，即系我就觉得吓、我一个人唱四十分钟咁样啦，我就自己啲歌都凑唔到四十分钟啦，咁之后就开始，咦，如果 Benny 一齐去会点啊咁样，咁初初就会唔会定系超同行阿左有自己单曲嘅，咁就过去同我一齐唱，咁最尾唱首，咁但系最尾就叫得佢哋两个，不如叫埋全部人去啦，如果全部人都得嘅话， 系， 所以最尾就又真系夹到时间，咁之后就全部就飞晒过去咯。 咁要准备嗰个演出嘅话，就由本身自己一个人，跟住而家五个一齐过去，跟住大家唔同歌，咁嗰个 performance 最后点样去 arrange 嗰阵时？ 个 performance 就系每人都有单曲嘅就表演咗自己啲歌啦，之后就五个就一起表演自 Benny's 嘅公主抱同埋嚟紧新嘅嗰首歌咯。 系，咁喺其实外地玩个 feel 如何呢？嗱，之前上次我哋都有问你，譬如喺时装周玩啦，系啦，有香港玩啦，咁今次喺台湾呢边玩又点咧？呢啲 festival， 诶，其实咧个感觉咧系。都几似，因为都系唱紧广东话，即系你唔知佢哋明唔明你唱咩，但系佢哋又坐咗喺度听，咁我就觉得喂好神奇、即系其实佢听唔明我乜噶，咁我就觉得啊，咁真系可能我哋唱得几好听啦、啊，咁样 嗰啲气氛咧，因为呢一个系一个系咪户外嘅 festival 嗰种 carnival 系啦， 系啦，系一种嘉年华咁样样噶嘛， 比起法国嗰次咧，今次又系有多啲相机啊，或者 fans 过嚟影相啦。法国上次 fashion show 就有少少系一个好一个 show 啊，即系 好 proper， 好 proper 系啦系啦。但系今次就啲人行嚟行去啊，影下相啊，挥下手啊，同佢哋互动，最尾叫佢哋整个 B 字，佢哋又一齐整啊，咁样。都几好玩，但系我哋啲歌因为偏慢咧，所以佢哋坐低落嚟听，我觉得已经好够咯，即系冇理由我哋唱紧慢歌，佢哋要喺度跳咁啊， 系 就系啦。 但係喺事前出發之前，有冇話今次除咗即係要準備好個身體嚇，嗰、那個狀態好少少之外啦，即係會唔會話仲要諗下啊個場地嗰啲設備啊，或者可能啊原來我一個人 performance 同成班即係 business 同最初嗰個 planning 係唔同咗噶嘛，改咗好多嘢噶啦嘛。 我哋發覺原來台灣同香港嘅嗰個 year mon 啊，嗰個講法係好唔同嘅。我哋收到佢個 equipment list， 心諗咩嚟㗎呢啲咩咩咩咩咩聽器啊，即係你講咩啊咁樣。之後係啦，咁但係我就唔係負責呢 part 嘅，阿左負責 equipment list 同埋同老師溝通咁樣，最尾就問哦 ，OK， 原來呢個係等於 year mon， 我哋要 year mon 啊咁樣。 係即係呢啲嗰啲 term 上面嘅唔同啊，呢啲係。 係啊係啊。 咁頭先你講一樣嘢就係話啊，之前啲即係大家啲歌比較可能慢少少嘅時候，大家就會坐定定聽啦。有冇做完嗰刻有時都會諗，即或者嗰次諗就係、是、啊，其實之後會唔會都可以有機會做啲upbeat少少，即係可以有多啲 variation for 一啲咁樣類似嘅演出。 我 OK 噶，我不嬲都系行开 upbeat 噶嘛。咁、 啊、 我觉得佢哋都好 open 嘅。本身其实暑假我哋都有谂过会唔会出啲 upbeat 啲嘅歌，但系我哋又想，我哋之前话想系疗愈咁样嘅，咁、所以最尾都系夏天嘅歌嚟嘅，但系就系疗愈嘅 vibe 咁样。 系，即系就唔一定系要。去到好快啊！嗰種唔一定係嗰啲嚟嘅。咁但係即係喺呢一個 trip 度，就頭先都講你嘅身體就諗放咗。其實五個裏面你係咪身體就真係最差嗰個嚟㗎？ 佢哋一定係咁講咯。 但係今次經過咗之後， 更加 就覺得可以再排一排啦，係嘛？ 係啦，即係五個裏面自己就係、是、咁。但係其實以往你係咪由細到大身體上面都係比較？ 我唔覺㗎，我唔覺。 你唔覺嘅。 不過可能都是啦。 其實會不會是因為近年真的開始累積了，即是最初由一個人開始去做音樂，自己搞定所有東西，然後再慢慢開始越來越多東西啦，即可能出歌的頻率要高了，多了 schedule 要去追啦，即團又多了，多了要團歌啦，又要去想埋 performance 的，原來自己一個人是開始感受到，哪一個時間點會覺得啊，是時候要想下啲工作點分配啦，點樣不要一個人做曬所有嘢啦咁樣。 我覺得其實是翻咗嚟真係出道之後呢，是少了時間做運動的。而我覺得這件事是影響，因為首先沒得睡覺啦， 沒得睡覺是維持了多久先？ 沒得睡覺是我覺得其實是不應該說沒得睡覺，是我選擇了睡少一點。 OK， 是啦是啦，我選擇了睡少一點， 是自己選的， 是自己選的，我衰是啦。之後呢但是带着这个疲劳的身躯去做 gym 呢，我爹地和弟弟成日都说其实这样没用咯。是啊，咁所以我慢慢就少了做运动啦。 反正都没什么用咯，他们都讲得挺啱啊，不如都是不要去做 gym 啦，是 吧？所以其实与其说是即是重新安排，即其实是要 reprioritize 我自己做的嘢嘅分配时间分配啦。 而家通常花得最多時間，係甚至乎令到你選擇唔瞓覺嘅，係做緊啲咩？係咪就係寫歌、寫歌、寫歌咁？ 呢排喺工作咯，工作 係係。咁但係你平之前嗰啲選擇唔瞓覺，咁你係一日可以有幾多個鐘瞓啊？大概 六個鐘。 六個鐘都 OK 嘅，我以為你嗰啲三四個鐘嗰啲咧， 唔做嘢又會瞓多啲，我都中意瞓覺嘅。 好彩你都中意 長期六個鐘都好痛苦嘅。 但係你而家會唔會都享受即係自己嗰啲 schedule pack 得好密嗰種，好充實嗰種？ 我又好 enjoy 嘅喎。 係啦，因為喺最近有同朋友都講開呢樣嘢，就係話我好忙好忙，但係原來發現自己一唔忙起上嚟，佢係好唔自在，所以其實發現自己其實都幾 enjoy 塞滿曬啲嘢， 超級 自覺 啊！ 系啊，即系你都系，如果一放假冇嘢做，你又觉得不如揾啲嘢做啊。 如果唔係心情嗰日會好低落，好似自己唉今日又浪費咗一日啦咁樣。 係，即係就算喺屋企，我都會揾啲嘢嚟做。 係，例如會係嗰啲係關唔關課誒？即係我唔知即係創作事定係冇話執下屋都好，都要揾啲嘢做，係唔會俾自己停低嗰啲嚟嘅。嗰啲關唔關 career 上嘅事嘅？ 都通常都關嘅。諗下啊，整咩 reels 啊？ 係。 我執屋一定有啦，係自己一個人住，所以一定要執屋啦。係或者係出去探嫲嫲啊，探屋企人咯。 嗯嗯，但係呢啲嘅過程空間係寫歌得唔得？因為有一種人寫歌創作，佢哋就話哦，要俾啲 break 自己，有啲 input 咁樣樣嘅。咁但係喺呢個咁 tight 嘅 schedule 之下寫歌，對於你嚟講個習慣又係 O 唔 OK 嘅？ 哦，我是真的跟 management team 说我要请假，可不可以请假？ 是， 不是放休息，是写歌咯。 啊， 但是未试过成功的，因为上次请了，点知要搞 business forming party， 都没写。因为现在就变了，以前很多时间都是坐下来就可以作晒成首，编到半成咁样啦。但系而家就系连个 melody 都要分开作咯。 嗯，所以你都需要坐定定，可以清晒所有嘢嚟写嘅嗰种嚟嘅。 系。 O K， 咁而家嗰个入嗰个假申请成点啊？嚟紧。 我未申请啊，我未忙完，我忙完先申请。 我谂你再晕一次嘅话，应该你唔使申请，都应该会叫你 feel 你真系投下啦。 咁又唔好，我唔会再晕。 大家利是 ，touch wood，touch wood， 冇事。 我唔会再晕噶啦。 挂嗰卷嘢喺屋企，跟人天命啊，之后就冇事啦。 天光天亮 stand by for you 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想跑下半场 You make me a fool 等等等等人变了蘑菇你没有责任吗你让观众知天吗我们每人也没放假确定你没了解害怕笑到你你会有代价 Help 发现有人失踪联络中找Check that is fine 面临接通 See you 133 You're pretending like you were Working alone She text you He text you Seems like you have a Jimmy featuring 麗英嘅新歌 Pick Up Your Phone， 新聞翻嚟之後就會詳細介紹呢首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韩联社报道，南韩首尔附近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十几人受伤，疑犯被捕。报道话，一名男子在首尔南部城南市一个地铁站附近刺伤途人，警方接报到场后将他逮捕。强台风卡努继续影响日本冲绳，截至下午四点，入境处接获港人求助增加至45人，当中包括交通情况或住宿等查询。入境处得知全部求助港人正身处安全地方，当局提供相关资讯。入境处话，获悉事件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及相关航空公司了解情况，会继续与相关人士保持密切联系，留意事态发展，积极跟进事件。冲绳那霸机场朝早重开，旅游业议会主席徐旺美伦话，滞留冲绳的两个旅行团涉及大约50至60人，将是今晚陆续返港。另外有两个冲绳旅行团早前已经取消出发。他说，前往冲绳的旅客主要是自由行。京津冀地区近日持续暴雨，河北涿州市一间原本用作安置六个村庄共1400多名村民的学校，日前周边水位突然快速上涨，导致村民被困。省消防救援总队和民间救援力量连夜开展人员救援转移工作，接近中午将被困的人全部转移。由山东组建的7支防汛救灾队伍，合共519名指战员和87架消防车抵达河北灾区增援，主要为社区排走积水。河北启用7处蓄洪区分泄洪水，已经转移民众120多万人，其中蓄洪区转移80多万人。省减灾委提升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级别，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极端酷热，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朝早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坏车事故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坏车阻路，所以而家港岛入口比较多车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慢线落湾仔之路都系受到影响噶。而之前咧，七咸道北九龙区吓，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芜湖街嘅快线咧，都曾经有坏车事故嘅，坏车走咗，多车啲，龙尾喺芜湖街。现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油站。讲翻红隧吓，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芜湖街。九龙方面咧，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牛头角港铁站就比较繁忙。至于新界咧，葵涌道去石梨方向近住和葵里一带咧多车嘅，龙尾去到葵福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觉得写一张咁长嘅遗愿清单想点？咁早就走咗？诶，你嗰张几时先做完啊？你要把握时间啊！ 唔好讲我啦，你咧，你嘅愿望咧？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最近 ChatGPT 引发 AI 是否可取代人类的争议，有学校禁用 AI 的同时，亦有学界和商界争住使用。 AI 对就业市场有什么影响？人工智能是不是会带来潜在风险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新时代》今晚7:35，港台电视31。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天荣， 嗱，今日嘅音乐嘉宾咧，继续 Jamie 张天荣喺度啦。咁有你嘅新歌《Pick Up Your Phone》，咁就今次 feature 咗丽英嘅。咁啊，呢一首歌咧，我同阿斌咧亦都会系啦，即系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再交俾你巧嘅。 嚟啊！ 好，咁我估 rap 嘅部分先啦，因为我觉得几有趣嘅系今次 Jamie rap 嘅部分咧，系即系喺广东话嘅 rap 会比较少见啲嘅一个 flow， 因为我估系因为嗰个 beat 咧，嗰啲拍子系比较碎少少啊。即係會比較零零散散咁樣，咁所以 for 一個好 old school 嘅 rap 嘅方式，其實係用廣東話一隻字一隻字咁 rap 係好難嘅，所以我估就係、是、其實啊 Jamie 係有參考少少類似一啲外國 mumble rap 咁樣嘅形式去做啦，但係你其實廣東話都係 mumble 唔到噶嘛，你都係冇得去掠咁樣 rap 噶嘛，咁所以會 feel 到佢個 rap 嘅時候咧，會。有少少 mumble rap 嘅感覺，但係又要有翻廣東話字嗰種清晰度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其實係都要一啲時間去掌握呢個 rap 嘅方法咯。 我想估呢一首歌咧係可能你當初寫嘅時候個 H 調同加入咗麗英之後會唔同，因為如果得你自己一個人，我喺度聽嘅時候會想像就係、是、即係有少少。即係嬲嗰個對象，佢唔聽你電話，即係怨氣多。但係唔知點解加咗麗英落嚟，可能有一種好似兩個姊妹講呢件事變咗講笑，因為中間可能加咗一啲即係會笑啊，一啲咁樣嘅 adlib 嘅時候，個 attitude 就 switch 咗啦。即係佢又唔聽電話，又話轉個話道啊，係啲人係咁嘅啦。即係多咗呢一種嘅 attitude， 所以我覺得加咗佢 feature 落去之後就唔同咗啦。好啦，兩個股嘅你可以逐樣揭曉啦。 我覺得你哋今次好叻啊！ 哇，我哋好似好少喺你身上兩個都啱喎，係 因為佢啲嘢都唔容易估噶， 係啊，唔容易噶， 所以好叻，兩個都講得好啱啊！我先講個 rap 啦， 好啊，好啊，好啊， 因為本身其實我寫呢個 demo 嘅時候係普通話詞嚟嘅， 嗯， 咁。我啲嘢都偏女 ，you know， 嚟、咁所以我初初收到中雪份詞咧，我就。其实中雪写嘅词咧系好 interesting， 你第一次咧你会觉得哇好 kick， 好 kick， 哎讲唔到，但系你一熟咗之后你就发觉哇佢写嘅声系好靓嘅，即系你 rap 到出嚟嘅话就 系 好靓。咁之后，所以我就用咗少系系啦少少时间去首先练熟啲字系乜嘢先。通常唔使嘅，通常系可能一睇完就已经知道系点样， okay、 但系佢系要。啊咩咩等等等等人变了蘑菇个等等几个等你都已经要练咯，咁之后咧就开始同 producer 杨振邦就喺度谂啊点样唔可以数白榄咧，咁因为我就一定唔会数白榄嘅， 我就是女派的。 嗯。 咁但是女得嚟呢佢就跟我在度揾緊一个 balance, 点样去突显某啲字囉。 嗯。 即可能淨係某啲字想突出嘅咬得正少少。 嗯。 其他就你鍾意就用你嘅 Jamie style, 就女咗佢啦。再加我有用咗少少扭嘅音，唔係平时普唔係平时我哋广东话会讲嗰个音嘅嗰个调，得扭少少你又听明，即好似我哋听澳门口音咁呢，有少少唔同，但你听得明㗎嘛。係啦，咁就喺度諗緊啊边粒音可能稍微高少少囉，咁样就去製造咗呢個 rap。 哦 ，OK， 係 啦。 咁啊，喺最初呢一首歌做出嚟嘅時候，其實最開始係先有嗰個 beat 先啦，定係還是已經係諗好曬啊？其實係有咗呢個 flow 嘅古仔喺度噶啦，咁然後先慢慢去揼個 beat 出嚟咁樣。嗰個 base 係點樣樣嚟嘅咧？ 我好記得係，其實因為呢首歌咧，我係想上年嘅第二首歌出嘅。 嗯， 我第二首嘅， 即係冇。冇 No Money No Honey 係出呢首嘅， 哦， 係，所以其實我係揼咗好耐， 事隔咗年幾 啦，年半啦，係啊，我嗰陣時應該係啱啱睇緊啲 tutorial 點樣去學一啲整啲 synth 嘅聲 ，OK， 係， 咁之後就係揼咗個底線嘅， 係 冇 melody 嘅。揼完所有底，我先在上面撩个 melody。但一撩个 melody 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讲，即已经系想讲话，可唔可以唔听电话的人快啲听电话？ 你系咪成日都遇到呢些困扰啊？因为 可能是啩。 系 出卖队友时间边一个？ 身邊啲 friend 啊，成日啲 係 啊，又話約咗一點食飯，跟住又唔出現，又唔復啊，又話轉個彎道嗰啲啊。 其實主要係嗰排咧 ，COVID 咧有好多 work from home 嘅 case。 嗯。 咁通常咧，我啲朋友如果係老細嘅話咧，要揾員工咧係最難揾到嘅。 係。 咁但係咧，呢個世界上有 IG 喎。 係。 你又見到佢 story 做緊啲唔知咩喎？ 但係就唔復。 但是就不复 message 又不听你的电话的， 嗯， 所以就是的，我就写了这首歌， 哦，是所以那时候，普通话词 demo 的时候都是已经就是这个 theme 写下去的， 是的， 是 的，但那时候就不算是说上司下属，那时候有少少是个男仔好像追求你， 嗯， 但最后佢約咗你，你又見到佢喺 story 度約咗第二個女仔咁樣。初初因為呢啲容易寫啲，唔好意思。之後就喺度寫咗呢啲咁樣。 係，咁但係你話嗰時本身係第二首歌出，咁但係點解一路即係學玩先化有啲 melody 嘅時候，佢一路都擺咗喺度唔出住，係咪仲有啲位你覺得啊仲可以改，仲可以改？ 再褪翻早少少咧，其實呢首歌本身係諗住賣出去嘅。 OK， 係。 咁但係咧，我 publishing 嗰边啦，同我 producer 都就话，呢首歌好啱你唱，会唔会等到你自己出歌嘅时候唱翻啊？ 嗯， 我 hold 住俾你先啦，即系我抌出去，我俾翻我自己 hold 住先啦。咁之后，我就都得嘅咁。咁我嗰阵时就啱啱参加完比赛，咁就 plan 紧点样出，咁我就 plan 咗第二首。录完之后我就发觉，好似你咁讲啊，头先我本身系。型咯，一贯型同埋有少少 搞错啊，又唔 搞错系啦，即系搞错型嘅，想 hip hop rap 咁样，咁但系就发觉好似争咁啲嘢咯，就讲唔出争咁啲咩，我听咗好多次就系觉得，好似咁重复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加个 element， 即系一系就编曲转啦，一系就 invite 一个我好鍾意嘅聲音入去，咁我嗰陣時咁啱麗英係出 Freerider 係 啦，咁我就覺得喂，都係有少少呢一個 呢股力度， 孤力度係啊，即係都係怨人係 Freerider 咁啊，咁所以我就喂好啱喎，我覺得睇埋加埋佢 personality 係超級換味性重， 係啊， 咁就喂不如一個人一個型就喺度即係。串一串啊， 咁另外嗰边就诶，咁孭住咁啊到啦，我觉得之后就有个力就会 balance 啲，之后就会有一个火花出嚟，咁之后我就诶。嗰啲叫咩？我就 inbox 佢， 系啦，我就 DM 佢，大胆就佢就 of course 嘅，真系好开心啦！因为我嗰阵时系出得 Falling for You 呢首歌，都冇人知道我系边个，佢净系听我一首歌就肯同我 collab， 嗯， 之后就好开心咯。 咁跟住去到几时就第一次即系见面？系咪去到录音啊？定话其实之后都有机会见嘅？ 诶，之后咧？就是可能不同工作的场合他都在这 里。 嗯。那不同的可能歌手都要出席的颁奖礼这样。 是。 之后就就跟他真的真人碰面的。 是。 但是因为上年的他和上年的我大家都已经是其实基本上 plan 好了那年想出的歌有几多首歌他又要拍戏啊这样的。是。所以就好忙咯，总之上年就出唔到，咁就变咗系，咁不如就 set 今年啦。 哦， 咁就出师咗呢一个合作。 咁其实第一次见面见到丽英，即系真人同你之前一路喺可能唔同片嗰度见到嘅佢、嗯，你觉得有冇唔同啊？呢、這、一个人系点噶？你第一次相遇， 我初初会觉得佢系会二十四小时都搞笑， 系， 因为佢每次出嚟都系搞笑噶嘛。但其实佢系好细心噶咯。 啊 我拍 MV 嗰一日係因為我好多嘢都係自己搞咧，即係可能crew meal、 嗯、 要提啲人時間幾時喂時即係追時間， 嗯、 又要可能係 transportation 點，即係下一個場景點樣去，有好多人噶嘛，呢啲全部都要自己整。咁之後佢就覺得好奔波，使唔使幫你拎住支水啊？我使唔使幫你拎呢樣嘢啊？咁樣即係佢就我就覺得唉，好唔好意思，我邀請你做 guest， 但係你安慰翻我轉頭咁樣， 幫埋手咁樣好似。 係之後就。所以就好細心咯，即系佢就成日讚我，啊你好叻啊咁，之後就覺得，唉死啦，我唔知道我好似招呼不到咁樣。 唔係揾咗一個人嚟不斷俾支持你咯，無論係行動上定係 verbal 上都不斷支持 support 你咁。 好大壓力嘅時候，可唔可以講個雪櫃冷笑話俾我聽啊？ 知你咁熱拍 MV， 不如講啲冷劇嚟聽下，有啲熱啊咁樣。咁但係真係去到即係呢個見面啦，咁但係去錄音嘅時候，即係兩個人，即係佢譬如麗英，我以往聽就會少係你玩開呢種 style 咁嘅時候，需唔需要大家都要揾嗰個通？除咗頭先你自己 rap 嘅部分之外，嗯、即係你兩個把聲點樣夾啊，或者點樣去捉嗰啲 rhythm 啊，嗰啲會點樣玩嘅？ 初初佢想試下 rap 嘅，咁但係可能最尾就佢覺得都係唔係太舒服咁樣、嗯，所以就有 overlay。就唔係話，就係佢 solo rap。但係佢又原來有同我講，佢翻去練歌嘅時候，佢又聽咗我好多次我點唱，佢有少少模仿我嘅中間去夾翻個 feel 咁、嗯、樣。咁但係幫佢錄音嘅時候，我又覺得其實佢都放得好開，即係佢好願意去試，因為可能以前嘅佢俾觀眾嘅感覺就係、是、J-pop 係咪？咁但係。你要去试或者你 suggest 啲方法，佢都会系尝试去啊，我试下先，系咪咁？系咪咁咁样？咁之后，主要系我谂，主要系揾到佢最甜美换味嗰个通咯，即 系 转个弯就兜咁样嗰啲咧，好啱佢唱就 系。 之后就最搞笑录音嘅 part 就系佢要录佢笑咯， 哦， 佢本身系假笑嘅， 嗯。 笑笑下，佢变咗真笑，我就隔住间房又喺度笑，之后啲人听到佢笑唔停，之后又继续喺度笑，之后就摆咗入首歌度。 系咯，即系后屘因为有一段嘅笑就系你头先讲嘅，佢嗰个由假笑变真笑嗰段啦。 系啊， 咁其实去即系呢一首歌，佢好似你啱啱讲分段，其实揾啲咩嘅段落俾分配俾丽英唱，嗰个谂法其实系点样样嘅？ 初初就系、是。如果我是找人那个呢、 嗯、 他就是失踪那个咯、嗯、本身就是想是这样、啊。所以其实他那段歌词呢 ,instead of help, 有人失踪他是 hello, 有人失踪、 啊。 就是其实他就是失踪、那個。 失踪那个人。 啊、 所以他就是说转个弯就到就是我来紧了等我一阵那个来的这样。 咁而喺只歌後面嗰度，亦都會聽到有一啲嘅 S 即係嗰啲 FX 一啲電話聲嗰啲嘅設計。咁呢一個係咪即係當初諗嘅時候都有地方去到一個階段去編曲到咁上，嗰度都擺啲咁嘅聲落去啦。因為以往你啲歌都會，譬如有啲 money 嗰啲啲銀聲啊嗰啲咁樣噶嘛。 哦，這個係本身都已經有嘅。我諗因為呢樣都係幾傲嘅嘢。 係。 本身係再有多啲添嘅。嗯。之後但係中間就好似太多。不同的電話聲，不同年代的電話的不同的聲音，之後就好像有點亂，之後就拿走了一點點。 但這個通常這些位置去下這個決策，會是自己已經很早就可以下到這個決定，還是人是這樣的嘛？可能會有時不捨得，就要靠監製幫一幫手在這個位置，好你覺得怎樣啊這樣？ 哦，其實好似我系自己拎走咗先嘅，因为我最近听翻第一个 demo， 真系太多嘢啦。我又谂到最尾先，唔要呢、這个，唔要呢、這个，之后就 send 咗个完整少少。 系，因为之前自己嘅歌就自己监制，今次有杨振邦啦。咁其实有佢今次为你监呢首歌，你觉得嗰个可能啲分别会系啲咩位嘅？ 我觉得系，尤其是系 take vocal 嗰个 part 啊 ，take vocal 嗰个 part。会细腻好多咯，即系佢同埋我谂到嘅 interpretation 同佢想试嘅嘢又唔同，所以就可能譬如话我谂到嘅就系试到五种声，佢再俾到五个我，咁我哋试咗十个，咁就已经好多 variety。 系，咁佢喺譬如录呢首歌，佢俾嗰啲另外嗰五个嘅 option， 佢系一啲点样嘅 guidance 或者一啲点样嘅方法，令到你可以揾到，我都冇谂过嗰啲方法，可能。 我发觉初我是可能有啲唔接受添嘅， 系， 但系我就最尾就我唔知系因为我唔想做啊，但系我觉得自己唔得，但我最尾都尝试去贴切佢叫我试下做嘅嗰个 tone，而出到嚟夹埋佢嗰支咪咧，佢嗰支咪系一支 ribbon 嘅咪，而我都冇嘅，咁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好處啦，我冇咁多咪嘅，咁嗰支咪就夾埋之後就，哇，係好夾嘅喎，即係可能嗰個佢想我惡啲嘅，慢慢咁落去，我就覺得惡啲會唔會好粗魯？但係其實出到嚟咧，佢同我講就係、是，你粗魯極有限啦，即係我好粗魯都會粗魯極有限，所以你粗魯啦試下，咁所以其實都，即係可能聽到嗰個聲係型少少，但其实都唔恶咯。 其实唔恶，其实系 啊， 都想象唔到你真系好恶会系点嘅，因为 我唔识发嬲嘅嘛。 系啊，同埋我谂系佢 push 咗你嘅，因为你自己如果自己监自己就会 ban 咗嘅。哎，我应该去唔到就算啦咁。 系啊， 佢 push 你就好啦，就俾你啦，试下 试下 啦， 试下恶啦。 呢个恶对你嚟讲系你自己几多度嘅恶？如果十度系最恶嘅话， 你觉得自己落咗几多力啊？ 我录嘅时候，我觉得自己好粗鲁噶。 系，你觉得自己系十？已 经系十啦，觉得。 可能 差唔多啦。 可能我又唔系真有啲嘢 trigger 到我，咁我俾个八佢先咯。 哦，系， 都系有八分力度嘅乐嘅呢一个咁样。咁啊，头先你都讲到咧，即系 demo 嘅时候，其实都摆咗好多唔同年代嘅电话声。咁最后虽然掹走咗啦，咁但系去到 MV 嗰度，我觉得有几 echo 咗呢个 concept， 就系好似有唔同年代嘅你同埋丽英啊，有好似一个未来感或者系啦，即系未来感同埋一个即系叫千禧年代嘅你哋。 嗯， 系咪都真系因为嗰阵时有咁嘅谂法 ，MV 都好自然咁样飙落去，定系？ 点样的？又完全唔关事嘅呢、這个， 系。 不过咁啱嗰啲电话又系千禧电话嗰啲声啫。 系系。 我嗰阵时嘅谂法系本身冇穿越年代嘅，就纯粹系喺个 office 度走嚟走去嘅。 嗯。 即系冇穿越年代喺 office 度上司下属，因为呢个系我真系 inspire 到我写呢首歌嘅 idea 啊嘛。 系。 咁但系我谂咗好耐，点样可以？令到麗英的 participation 高啲咧，喺個 video， 因為如果是一味佢失蹤的話，咁 即係唔使應佢咁。 係咯，咁所以最尾就係變咗我如果 parallel universe 或者去咗另外一個時空，咁咪可以係佢亦都係有個 mission 喺度，而同我一齊去揾失蹤嗰個人，而失蹤嗰個人，我哋做 mission 嘅時候。又是去偷懒啊！其实我哋就是那个失踪的人，系咁之后就 就是咁样， 就咁样开始咗。 系 咁去咗嗰个叫做千禧年代，即系 Y2K， 即系嗰啲嘅 styling 啊，各样嘢嗰啲，其实系系咪就系你嘅童年都系，定系你童年 miss 咗噶啦？已经 我童年系 miss 咗噶，冇得着 Y2K 噶。 佢嘅童年就系、是、就系、 是、佢 miss 咗嘅童年就系我哋嘅童年， 系啦系啦， 即系嗰啲跳舞机就我哋细个玩，但系你嗰时系咪冇玩嗰啲？ 嗰阵时候可能两岁咁样咯。未出世咁样， 但嗰啲嘢对你嚟讲系好新啲，因为其实你都知嘅，只不过你冇经历咗咁解。 我都知道，但冇玩过咯。但系我有影个贴纸相， 我都有嘅，我都好彩，原来你都有影个贴纸相，我几年贴纸相都冇影。 我有， 跟住嗰啲接机啊 ，MP3 机嗰啲都有嘅，你系。 我有 MP3 的蛋咁样添噶。 哦， 我记得三年班、爸爸第一次俾我系。咁样好细只，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似而家啲 USB 可能大只少少咁样长条型咁样嗰啲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所以都系有少少感觉嘅，即系对于嗰个年代嗰啲衫啊嗰啲， 嗱衫就冇啦，细个冇得拣自己着咩衫， 但系衬都冇帮你衬过呢类型嘅系嘛，即系屋企都唔会嘅， 净系粉红色咯， 芭比咁样咯， 系啊，由头到落脚都系粉红色咯， 系系啊，但系头先讲嗰啲哦 MPV 机啊嗰啲就会有经历到咁样， 天日系啦，今日少少 少少咯，系啊，快啲健康就可以大家睇到你嘅跳唱歌啦，咁啊睇下今年跟住嗰只你会出啲咩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啊，祝你身体健康啦， 唔好瞓六粒钟啦，瞓够八粒钟以上啦， 六粒钟好多噶咯， 六粒钟唉。 你问下你自己有冇瞓六粒钟、哦？ 所以我而家咪老咗咁多咯。 你唔想好似佢咁样老得咁快，你瞓多啲 觉。可以叔叔咁样咧，就瞓够八粒钟啦。 okay, 好啦， 大家瞓够八粒钟。 Yeah， 身体健康啦。 身体健康。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这别的惨伤眼爱爱梦地下微微抬头再说话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会乜都讲下问这别的惨伤眼还皮地望你隔来妙才扮真地碰碰你又好为正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未跟走近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都吸引 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随随地合上灵魂慢慢入禁区越靠近试探越陶醉再变了理智有 I can 浪漫退去闪烁的气氛一瞬间逐渐升温很吸引 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But still